赵月的话越来越少了。一天到晚，除了不得不说什么，几乎不。倒是有两件事儿做得很精心，一是每到星期六，抢着去幼儿园接小东西。就是老擦关山林的手枪和皮鞋。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的。关山林不以为然地说：“ 呵，年轻人呐，到这个年龄，谁没点心思啊？” 活蹦乱跳的人也得给关病了。这个想法，关山林倒是不反对。买东西花不了多少钱，如果逛不出什么兴致，找他的老乡玩玩也行。谁也不认识谁，都不如过去打仗。战友就不说了，就是敌人，也是一个对头关系。于是，邵月最终离开关山林，就成了一种必然。起因非常简单。神情恍惚的，竟把公函给弄丢了。到了地方才发现，回头找的时候已经无影无踪。站在关山林面前，低着头一声不吭，脸上也看不出什么，只是有点绝望的蜡黄。下了功夫的关山林看完检查，觉得认识还算深刻，只是错别字太多。关山林想了两天，在这两天里，邵月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是床头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第三天早上，关山林上班之前，把邵月叫到他的房间。同意关山林。邵月拿着报告待了一会儿， 邵月走的头一天，关山林打电话叫吴云请假回家。关山接一杯喝着二锅头，喝完了一瓶又开一瓶。吴云有些害怕，没见他这么床上躺好，盖上被子，又拿拖布把一地的污物收拾了。乌云知道他心想，邵月一直叫自己小屋，这还是头一回叫嫂子。乌云，火车开动的时候，乌云的眼圈红了，他追着车喊：“小邵。”吹得人眼睛发涩。邵月回到部队之后，随着部队去了朝鲜。志愿军凯旋归国，关山林托人到处打听，都没有打听到，因为109师。邵月那个时候已经是营长了，邵月那个营打得很惨，伤亡过半，邵月自己拉了导火索朝敌群扑了过去。邵月边跑边喊：“美国佬，我跟你拼！”另一种说法是邵月并没有死，还活着。有人在河北某地看见过邵月。满是驴屎马粪的集市上，卖1.5一个的红薯饼。红薯饼发传说都是乌云打听来的。乌云终于还是忍住，没有把这两种传说告诉关。坚决地相信这点儿，乌云不想让关山林的希望破灭。和习惯了的那种方式不一样，关山林热衷于做一些带有刺激性的具体工作，他喜欢冒险。还不经意地 表现出嗜血的一面。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关山麟要求入朝作战，不成，因为等乌云把一切联系搞好的时候，关山麟又不满意他在东北的那个工作。他又从福建调到广州，再调到沈阳。这两次调动不是因为关山麟，是组织上。不管你是只什么样的豹子，你总有歇下来的一天吧。乌云就是这么。当上了团支部书记，业务上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北京确实是个好地方，这里远有些手足无措，主要是没有思想准备。不过新上任的河北空军干部学校校长他听到那个军人在门外踱来踱去的脚步声越来越拘谨，后来停了下来。只不过是害怕再一次的失望罢了。现在关山麟想起他来了，但是这无济于事。关山麟的行动果断快捷，具有权威性。他这是1952年的事。 听众朋友，长篇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 关山林在河北空军干部学校任校长。这个学校为中国刚成立的空军卫生所不比大医院条件简陋，一共只有六个医生护士。来看病拿药，进门时和出门时总要对乌云正正规规地敬个礼，弄得乌云忍俊不禁。军官有军官宿舍，家属有家属宿舍，两头分住着，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拿一本教材翻到画有飞机的图片给陆阳看，父子俩做一阵莫名其妙的交谈。乌云发现关山林这段时间情绪很好，性格开朗而豁达，脾气随和，对未来充满信心。像猫一样的溜过铁丝网，对哨兵的茫然无知洋洋得意，像个孩子似的。好运一汪汪的全从泉眼里涌了出来。乌云知道他会在这里见到分别两年的丈夫，所长严厉地批评那个医生不该对病人发火。那个医生背对着乌云，乌云看不清他的脸，但一惊喜地叫了起来。白淑芬越过两只凳子扑向乌云，把凳子踢得东倒西歪。那个挨批评的医生跳。后来那个医生发现这屋里没有人再注意他的存在了，他决定还是走掉为好啊，这样就使他更像一个慈爱祥和的大姐。白淑芬告诉乌云说他结婚了，丈夫乌云见到了白淑芬的丈夫，那个大队长瘦瘦的，沉默寡言，有些萎靡不振的样子。当是勒了乌云一拳说，好妹妹，你是怎么把他弄到手的？告诉你啊，他可是咱们空 白淑芬告诉吴云，当年他去了前线，在前线跟德米分了手，打下张家口之后，他不爱讲话。白淑芬这个人热情，就有事儿没事儿的跟他说话，三说两说，两个人就好上了。接下来他们两个人又都说到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白淑芬没有孩子，至少目前还没有。但是他很快的又恢复了开朗的样子。他说，嗨，管他呢，反正现在还乌云没有心眼儿，半天才悟过来，于是把话题改变了。白淑芬后来说，我就是有一点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哪像你那口子啊，全校干部战士训。我们结婚已经四年多了，结婚的时候我还在药科专门学校读书，那点儿而且我们老是分离，我还没有习惯怎么照料一个比我大18岁的丈夫。想起和关山林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脸颊上不觉得浮起了两朵红云。白淑芬说得对，而且他发现跟别人说起关山林的时候，自己突然有很多的话。到最初的日子是快乐而充实的。不久，乌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是整个苦胆都吐了出来。关山林知道乌云怀孕的事，欣喜不已。关山林说，你别都不想，没胃口。关山林不耐烦地说， 给个信儿，你吃不吃？ 听完这话，乐得一拍巴掌说， 嘿嘿，这不，我说是儿子吧，我说中了吧， 酸儿。 后来弄来了一筐地瓜，往乌云面前一放，说：“怎么样，够你吃到把孩子生下来了吧？”白淑芬，白淑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她告诉乌云要吃些什么调味口，要忌些什么口。白淑芬白了那个老医生一眼， 去去去，女同志天生就会生孩子，这还用得着谁来教啊？ 说的怎么不是一样的事儿？乌云怀着孩子，依然当他的私药和护士。 疼了就把手中的工作交代一下，舔着肚子自己往产房里去，生下孩子再托人给丈夫捎个信儿，说大人 很快就过去了，乌云也开始有了胃口。后勤和学员伙食标准不同，那点 两个人吃饭，你就不知道找关校长说说，要他给你补几斤粮食。 乌云档子事儿，关山林这里分明是没有通融的，乌云也知道指望丈夫不行。 几个吃，这个办法果然管用，土豆金饿又催人，乌云的肚子飞快地挺了起来。 就发面馒头似的挺起来了。 乌云忧心忡忡地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没吃上乌云的奶，为此关山林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提到了发奶的事儿。乌云没有 不过，批评乌云的不是校长关山林，而是所长白淑芬。白淑芬有一次 你烤土豆影响不好。 乌云说，那我以后躲着烤还不行吗？ 白淑 乌云本来想说他饿，他真的很饿，但是最终他还是没说。白淑芬说的是对的。嘴乌黑，一边给人看病，一边打土豆嗝，当然影响不好。于是乌云就不再烤土豆。直到有一天，乌云发现它们突然都长出了黄绿色的芽包来，它们还放在那里。要换些衣服干什么？他星期六回家来换不就行了吗？他以往一直是这样的。通讯员吞。属于组织上的事又不好打听，只能回家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让通讯员带走了。电话的人也是吞吞吐吐的，乌云就觉得事情不大妙。后来乌云才知道关山林出了什么事，关山林是被作为贪污分子隔离审查了。 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